大音精华，声系天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收听2004年9月3号我们在长安大戏院录制的京剧名家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呢，我们是在北京的长安大戏院，今天晚上我们要为大家奉献的是京剧流派名家演唱会。那么今天晚上呢，大家将看到来自北京、天津、上海还有沈阳的京剧名家欢聚一堂。好，亲爱的朋友们，首先呢，上场的是年轻的杨派老生杨少鹏，他为大家献上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珠帘寨》。司鼓是王威，操琴王富龙，我们用掌声首先请出杨少鹏，有请。 老儿应该杀，而来弟兄的团圆，天地修回长安转，就在这沙陀过几年，落泽国 谢谢杨少鹏的表演。朋友们，今天呢，大家欣赏到的是京剧流派名家演唱会。可能从京剧诞生那天起呢，也就逐渐形成了流派。确实提到流派呢，它有独特的魅力。大家可以想象，同样的剧目，同样的唱段，这不同流派的艺术家唱来呢，确实显现出了不同的艺术风格。我想呢，正是因为流派纷呈，才满足了戏迷朋友不同的审美愉悦。比如说大家熟悉和喜爱的张君秋先生创立的张派艺术就是这样。那么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张君秋先生之子张学浩。张学浩先生呢，最早呢是学武生的，那么近些年来呢，可以说醉心于张派艺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张学浩先生为您献上龙凤呈祥选段，昔日李良红配孟光。 好，谢谢张学浩先生的演唱。那么刚才为张学浩先生伴奏的是司鼓崔红，操琴是朱建中。好，谢谢。朋友们，余淑妍先生创立的余派是继谭鑫培先生之后老生行当的又一个重要的流派，可以说典雅的韵味和风格呢是余派的主要特色。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欣赏的是来自上海的优秀的女老生王佩瑜为您献上搜孤救孤。司鼓呢是孙连生，操琴是陈平一。好，谢谢王佩瑜，谢谢。朋友们，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北京京剧院一团的团长叶派小生李宏图为你演唱《玉门关》。Thank you. 为大家演唱一段叶派名剧《赤壁之战》选段。 谢谢李宏图的演唱。为李宏图伴奏的司鼓是杨广同，操琴是赵旭。好，接下来我们再为大家请出来自北京京剧院的马派老生朱强，为您献上《甘露寺》。 长坂坡，九我斗，杀得曹兵过国仇。这一般胡将哪国有，还有治国用计谋。你杀刘备反咬我金，他弟兄们只是怎肯罢休。若是新的兵来争斗，曹操坐八羽里中，我扭着回身走太后，将计就我计。 好，谢谢朱强的演唱。朋友们，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沈阳的程派名家迟小秋。迟小秋今天要为大家演唱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程派名剧《锁麟囊》当中的那段二黄三眼唱腔一霎时。不过呢，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听今天的唱段呢，不妨仔细听听，是经过整理加工过的新版本，我们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 心，到今朝哪怕我不应前尘，这也是老天爷已翻脚心， 谢谢迟小秋的演唱，也谢谢大家的热情，谢谢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流派名家演唱会，刚才我们欣赏了程派，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旗派。说到旗派呢，是老生行当的一个重要的流派。周信芳先生虽然久居江南，但是他的艺术思想表演风格却波及到了整个戏剧界，甚至是文化界。比如有一些艺术家呢，就自称自己是旗派旦角、旗派花脸，甚至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也曾经表示过，我愿意当一个旗派编剧。由此可见旗派艺术的魅力和影响。那么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著名的旗派老生陈少云先生，为你献上楚汉相争。有请陈少云先生，有请。 强弱不敌战必让，保中起先可心邦，养得兵强马有壮，福多三秦定家邦，天北的越王勾践有志良，要说他我心肠担在孽情之中，土八强张良此番不相忘，三件大事在心旁，是想与迁都彭城把咸阳让，留与主公监督立业称帝王，顺舍那之后叛徒归汉心所向，纷纷来投报汉王，此一番我把那心寒灭除元帅方，臣以学士见贤良，若有人臣学士 伟大将，定能够率领三军保住东归，一破强敌楚霸王。今日里拜别主公，他相望带来与接驾，带血的一样。我下面再给大家演唱一段《萧何月下追韩信》。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如故是三生有幸，偏江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着桃花柳将我变心，我也曾连三分报仙女，喊得君他是你赤身为先不肯忠勇，大师姐老将军胯下战马，身背宝剑吃了东门，我萧何闻此言泪红头顶，山又高，这水又深，山高水深，路途遥远，我人既爱我来寻将军，王将军你怀念我萧何的情分，望将军铁骑怒斩屯身，你莫发雷霆随我萧何转回城，大丈夫要三思二心。 好，谢谢陈少云先生，谢谢。这张良演萧何呀，哈。好，下面呢，我们为大家请出的是一位优秀的梅派传人。朋友们，提到京剧《穆桂英挂帅》，大家都知道，这是梅兰芳大师生前的最后一出代表作，也是梅大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排演的唯一的一个新戏。下面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优秀的梅派传人董媛媛，为您献上《穆桂英挂帅》，有请董媛媛，有请。 好，谢谢董媛媛的演唱。朋友们，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来自天津的四位演员，分别为大家演唱。首先呢，请出来自天津的优秀的张派传人赵秀君，为您献上张派名句《状元梅》，有请。 心然独缠英雄愿把家从此好过台 唱一段《状元梅》。 Oh, 好，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天津的优秀的文武老生王平，为您献上大家非常熟悉的《野猪林》《大雪飘》，有请王平。 在这老银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粮。四下王室怎不叫人痛恩、 满怀金粉纹苍天。山河日半问苍天，缺儿何时再团圆？问苍天，何日里重归三世间？住进金色庙堂宽，壮怀的舒展，磕头起龙船，却为何天堰便堆成火源？安天那天，莫非你也怕船坚有雪磨砺，像阴房压倒。翰林冲若早回忆哟，不先风雪空瓦断，苍天浓仙，你何苦林冲头上尘危烟？埋乾坤难埋英雄。神庙三顶峰 好，谢谢王平的演唱和表演。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天津的优秀的程派传人李佩红，为我们献上《春闺梦》。